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五章对角巷第九集。 第二天一大早，哈利就醒了。他明明知道天已经亮了，可还是把眼睛闭得紧紧的。 这是一个梦， 他确定无疑地对自己说。 我梦见一个叫海格的巨人，他来对我说，我要进一所魔法学校。等我一睁眼，我准在家里，在储物间里。 突然传来一阵啪啪的响声。 又是佩妮姨妈在捶门了， 哈利想。他的心一沉，可他没有睁开眼，因为那个梦实在太好了。啪啪啪。 好了， 哈利咕哝说。 我这就起来。 他坐起来，海格的厚外衣从身上滑了下去。小屋里充满了阳光，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海格睡在坍塌的沙发上，一只猫头鹰正用爪子敲打着窗户，嘴里衔着一份报纸。哈利感到特别高兴，仿佛胸中揣着的一个气球渐渐鼓了起来，使他飘飘欲仙了。他径直走到窗前，用力推开窗户。猫头鹰飞了进来，把报纸扔到海格身上，但他还是没有醒。猫头鹰扑腾着翅膀飞到地上，开始抓海格的外衣。 哎，别抓！ 哈利挥挥手，想让猫头鹰走开，可是猫头鹰用他的利喙朝哈利猛啄过来，之后又去抓海格的外衣。 海格！ 哈利大声喊道：“ 这里有一只猫头鹰！” 把钱付给他。 海格在沙发上哼哼唧唧地说：“ 什么？ 他要你付送报费，你在外衣袋里找找。” 海格的外衣上似乎除了口袋还是口袋，口袋里装着成串的钥匙、除鼻涕虫药、线团、薄荷硬糖、茶袋。最后哈利终于掏出了一把稀奇古怪的硬币。 给他五个纳特， 海格睡意朦胧地说。 纳特？ 那些小铜板。 哈利数出五个铜板，猫头鹰伸出一只腿，要他把硬币放进绑在腿上的一只小皮囊里。随后他从敞开的窗口飞了出去。海格打了个大哈欠，坐起来伸了伸懒腰。 咱们最好还是早点走吧，哈利。今天还有好多事要做呢。要去伦敦给你买上学需要的所有东西。 哈利摆弄着巫师的钱币，沉思起来。他不知想起了什么，觉得胸中那只快乐的气球被戳破了。 海格。 怎么？ 海格说，正在套他的大靴子。 我一个钱也没有，昨天晚上你已经听弗诺姨父说过了，他不会花钱让我去学魔法的。 这个你不用担心。 海格说，站起来搔了搔头。 你以为你父母什么也没有给你留下吗？ 可要是连他们的房子全都毁了。 他们是不会把黄金放在家里的，孩子。我们第一站去古林阁巫师银行，来一根香肠吧，冷的吃着味道也可以，加上一块你的生日蛋糕更不错。 巫师还有银行？ 只有一家，古林阁是妖精们开的。 哈利手里的香肠掉到了地上。 妖精？ 是的，所以听我说，你要是想抢银行，那你就是发疯了，绝对不能把妖精们惹恼了，哈利。如果你想找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存放东西，那么我想除了霍格沃茨之外就是古林阁了。其实不管怎样我都要去一趟古林阁，去替邓布利多办一件霍格沃茨的公事。 海格很得意地挺起胸来。 重要的事情他总是交给我办，比如来接你，去古林阁取东西都要我办。他知道他可以信任我，明白吗？东西都带好了吗？那就走吧。 哈利跟着海格来到外面的礁石上，这时天晴气爽，海水闪烁着阳光，福农姨父租的那条船还泊在原处，暴风雨过后，船舱里积了许多水。 您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哈利问，四下里搜寻另外一条船。 飞过来的， 海格说。 飞过来的？ 是的，不过我们得坐这条船回去，找到你以后我就不能用魔法了。 他们在船上坐定，哈利还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海格，竭力想象他飞行的样子。 可惜得划船，不过…… 海格说着，又朝哈利斜瞟了一眼。 我要是让船开快一点，你能在霍格沃茨不提这件事吗？ 当然可以， 哈利说。他心急火燎地想看到更多的魔法。海格抽出他那把粉红色的伞，敲了两下船帮，船就飞快地向岸边驶去了。 您为什么说疯子才会去抢古灵阁呢？ 哈利问。 因为他们会咒语，会施妖术。 海格一边说，一边翻开报纸。 据说那些防范最严密的金库都有火龙把守着，要到那里还得先找到路。古灵阁在伦敦地下好几百英里的地方呢，明白吗？比地铁还要深。如果你真有办法偷到了一点东西，恐怕在找到出来的路之前，你早就饿死了。 海格开始看他的预言家日报，哈利还坐在那里思前想后。哈利从福农义父那里知道，人读报的时候总喜欢清静，可这实在太难了。他平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问题想问。 魔法部总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海格翻过报纸，抱怨说。 还有魔法部？ 哈利忍不住问。 当然了， 海格说。 他们当然希望邓布利多当他们的部长，可是邓布利多坚决不肯离开霍格沃茨。这么一来，老康那里福吉就担任了这一职务。他是天下最没头脑的人了，总是砸锅。所以他每天早晨总派出许多猫头鹰到邓布利多那里去，要邓布利多出点子。 可这个魔法部做些什么呢？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不让麻瓜们发现这个国家还有那么多巫师。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天哪，哈利，那样一来，人人都会希望用魔法来解决难题了。我们最好还是别去惹麻烦。 这时，船轻轻地碰到了码头，海格卷起报纸，两人踏上石阶，向大街走去。当他们俩穿过小城，向车站走去时，一路上过往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海格。哈利并不怪他们，这不仅因为海格比普通人要高大一倍，而且他还不停地对一些诸如汽车停车计费器之类很平常的东西指指点点，大声说： 看见那玩意儿了吗，哈利？这又是麻瓜们搞出来的什么名堂啊？ 海格， 哈利说。为了追上海格的脚步，他已经有些气喘吁吁了。 您是说古灵阁有火龙吗？ 是的，他们这么说。 海格说。 哟，我也想要一条火龙呢。 你也想要一条火龙？ 我从小就想要了。走这边。 他们来到了车站，再过五分钟有一趟开往伦敦的列车。海格说他不会用麻瓜的钱，就把钞票塞到了哈利手中，让他去买车票。在火车上，人们就更盯着他们看了。海格占据了两个座位，落座之后还编织起一顶淡黄色的像马戏团帐篷一样的东西。 给你的信带了吗？ 他一边数针一边问。哈利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羊皮纸信封。 好， 海格说， 里边有一张必备用品的单子。 哈利打开昨天夜里没有留意的第二页信纸，读道：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制服，一年级新生需要 三套素面工作袍，黑色，一顶日间戴的素面尖顶帽，黑色，一双防护手套，龙皮或同类材料制作，一件冬用斗篷，黑色，银扣。请注意，学生全部服装均需缀有姓名标牌。课本，全部学生均需准备下列图书：标准咒语初级，米兰达·戈沙克著；魔法史，巴西达·巴沙特著；魔法理论，阿德贝·沃夫林著；初学变形指南，埃莫瑞·斯威奇著；千种神奇药草及蕈类，菲利达·斯波尔著；魔法药剂与药水，阿森尼·吉格著；神奇动物在哪里，纽特·斯卡曼德著；黑魔法自卫指南，昆丁·特林布著；其他装备，一只魔杖，一口干锅，希腊制，标准尺寸二号，一套玻璃或水晶小药瓶，一架望远镜，一台黄铜天平。学生可携带一只猫头鹰，或一只猫，或一只蟾蜍。在此特别提醒家长注意，一年级新生不准自带飞天扫帚。 这些东西我们在伦敦都能买到吗？ 哈利大声问。 只要你知道门径就行， 海格说。哈利以前从没有来过伦敦，海格尽管知道路，但他过去显然不是以常人的方法来的。他在地铁验票口被卡住了，接着又大声抱怨座位太窄，车速太慢。 我真不知道这些麻瓜们不用魔法怎么办事。 当他们顺着出了故障的自动扶梯来到店铺林立、人群熙攘的大街上时，海格又说。海格人高马大，毫不费事就从人群中挤了过去。哈利只想紧跟在他背后就可以了。他们经过书店、唱片店、汉堡专卖店、电影院，就是没有一家看上去像是卖魔杖的商店。这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街道，挤满了普通人。当真会有成堆的巫师金币埋藏在他们脚下吗？真会有出售咒语书和飞天扫帚的商店吗？这一切可不可能是德斯里夫妇开的一个大玩笑呢？要不是哈利知道德斯里夫妇毫无幽默感，他也许就会这么想。可是到目前为止，海格所讲的一切都太离奇了，令人难以置信。可哈利还是不能不相信他。 就是这里了， 海格停下来说。 破釜酒吧，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这是一家肮脏的狭小酒吧，要不是海格指出来，哈利很可能都不会注意到他。匆忙过往的人们连看也不看他一眼，目光只落在他一边的一家大书店和另一边的一家唱片店上，他们好像根本看不见破釜酒吧。哈利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似乎只有他和海格能看见这家酒吧。他还没来得及说话，海格就已经把他推到店里去了。